不拘你，真正爱你的总会找你，爱你不爱你，怀念与忘记，同样不需花费半点心机。Yeah, yeah, 若是在你天地，任何情仍或距离，想看见你的痴意一起。爱你不爱你，遗憾与完美，其实答案在旁等待你。没法躲避任何情形或距离，真正爱你的总会找你，爱你不爱你，怀念与忘记，同样不需花费半点心机。 Yeah, yeah, 若是在你天地，任何情形或距离，想看见你的痴意一起，爱你不爱你，遗憾与完美，答案在旁等待你。 带着孤单抗体，学习忘记。